上一片雾茫茫，雾茫茫。最岸上一树绿杨，微风里轻轻摇晃，长堤景色依然，意中人不再守望。烟雾茫茫，我心迷惘，船儿它摇摇晃，也像我心一样在彷徨。我眼望湖上一片雾茫茫，雾茫茫，只能把情怀湖水里深深埋藏，湖上明无天惆怅，意中人不再守望。